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金鸡起舞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小品，笑声不断， 经典旋律，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，年味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一首江苏民歌《拔根芦柴棒》，相信会让很多江苏人感受到乡音的亲切。而对于听不懂歌词的你，我想也一定能从歌曲的旋律中感受到一份快乐。春节好，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春节节目经典民歌单元，我是江夏。接下来是江苏民歌《太湖美》，继续在音乐里和你分享吴侬软语带来的轻松愉悦和那份亲切感。 茶舞曲，常常被称作是浙江民歌，其实是由周大峰词曲的一首粤剧音乐，但也确实很像一首民歌。很多江浙民歌呢，像江南山清水秀的风光一样，天然地带着一派春意盎然。来听雅芬演唱的《杨柳青》。 首《花儿与少年》之后，继续和你分享经典民歌。我是江夏。很多时候，一首歌之所以成为经典民歌，正是因为在不同时代，有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来演绎。《花儿与少年》这首歌由青海花王朱仲禄在上个世纪50年代根据流传在甘肃青海的四季调、五更调和蓝桥相会几首小调的素材改编而成。下面我们来听王宏伟的演绎《花花嘎妹》。 上去个高山，这 现在来到我们耳边的是一首苏阳的《招招手》。苏阳的歌是从西北的传统音乐中发展出来的新音乐，歌里可以听到民歌、摇滚、说唱等不同的元素在现代的融合与生长。虽然不是地道的经典民歌，但无论从内容到形式，它都和西北那块土地上的传统民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我是江夏，和编辑张欣，感谢您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春节节目，祝您新春快乐，梦想成真，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正月里哎呦，是新年哎呦，布鞋上擦的是红鞋呦，外地说一个龙摆头， 西马和林间求两举手，哎呀我的哥，哎呀我的妹，哎呀我那幸福的天鹅腿，哎呀我的哥，哎呀我的妹，哎呀我那幸福的天鹅腿，你怎么掉进了我呀的嘴。